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天高云淡，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午后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0度左右，能见度不错，适宜交通出行以及户外活动。预计双休日期间呢，本市天气转晴，白天光照充足，气温适中，大部分时间体感凉爽舒适，适宜假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周六时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度。周日预计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0度。总的来看，双休日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适中，能见度尚可，大部分时间适宜假日出行。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双元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多流量大。北五环的上清桥区东向西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小心避让。北苑桥西来广营桥区东向西方向分别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呢后车是短暂排队的。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由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目前排过了大郊亭桥。反方向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目前车多流量大，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秋风渐凉，感觉膝盖凉飕飕，一走路就疼，可能是骨关节炎在作祟。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也会偷偷盯着中青年。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关节疾病之一，是世界头号致残性疾病。健康加油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蓝听龙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关节炎早防早诊早治疗。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蓝听龙副主任医师。蓝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关节炎呢，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也想问问您，现在就是相关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或者说从中国的这个角度哈，大家伙患上这个关节炎的概率大不大？ 关节炎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我国的话可能有3亿多的关节炎患者，它随着年龄可能患病率会增加，60岁左右的话，他的患病率能达到一半左右。如果到70、75岁，甚至能超过80%，甚至85%的那个发病率。 也就是说，从全人群，咱们这个关节炎的的确确算是发病率很高、特别常见的这样的一种骨科疾病。啊，尤其是他随着年纪增长，那我们说了，现在很多老年人哈，两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是患上这个关节炎的。 对对对， 那这个关节炎在他们身上的表现症状是不是可轻可重？ 对，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特异性还差异挺大的。有些人可能发病比较早，有些人发病会迟一点。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高。这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跟女性绝经期以后的激素水平啊、钙质丢失，比较快有关系。 所以说想要预防这个关节炎，我们可能要提早着手了，因为毕竟随着年纪增长，好，患上它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 对， 是不是有一些手段的的确确如果我们早点做预防的话，它可以来得晚一点或者是来得轻一点呢？ 对，这个关节的话也是需要经常去保养去爱护的一个疾病。现在的人对活动的生活质量要求高了，所以关节炎也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大家退休以后许多人都要外出旅游去风景区啊，去爬山啊，这时候关节炎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早早的介入的话，等你到了想出去旅游啊退休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走不动了。 哎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哈，这个当子女的爸妈这个退休之后，我们最常想的一件事儿就是趁他们腿脚好，赶紧领他们到各个地方多去玩一玩。但是刚才听蓝主任的介绍，又提示我们了，这个关节在他还好的时候，咱们就得有效的去保养他和爱护他。 对， 因为一旦我们说变成关节炎，或者它已经很严重的话，那个时候您不差钱也不差时间，可是可能已经很难去行动了。 对对对，因为它致残率还是比较高的。 好， 到最后晚期的时候，你就只能通过关节置换，来治疗这个关节炎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这样的一句话，一旦患上关节炎，不管轻重，它对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其实挺大的。 对对对。 好，那今天在世界关节炎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和认识这个关节炎哈。尤其刚才我们说到的，越早发现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它肯定是最为理想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有可能会导致关节炎的高发，怎么样才能够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呢？关于关节炎方面的问题，作为这样的一个高发病种哈，那么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包括治疗，包括诊断，包括预防，您可以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蓝听龙副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手机的微信公众账号栏搜索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当然啦，参与我们的互动问题还有机会获奖，也可以通过这个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答题。那接下来我就要说今天节目上半段为您准备的这个题目了。这个题目是关节炎如此高发，那么在它的这个发病人群当中，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出的精美礼物。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选取两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礼物，抓紧时间一起来互动。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您的手机如果下载了网易新闻的 APP， 您可以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提问关于关节炎的有关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 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北京市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之一，承载并发挥着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日前，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0》，在进一步促进我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了加快构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系列举措。2018年上半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同比增长近 18.4%， 达到了十三五时期以来的最高值。最美西山，最美中医药。10月12号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和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医养一家大德广行第三届北京西山中医药文化季系列活动在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拉开帷幕。围绕中医药护佑百姓健康十大主题成果和对外发布石景山区关于推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全方位彰显中医药工作成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丰富五类中医药文化活动传播载体，让百姓更全面、更容易、更常态地感受中医药的魅力。位于北京南四环花香桥东北的北京天坛医院新院区从10月4号试开诊，目前新院区的日门诊量已经与以前的老院区同期持平，在新院区手术的首批患者也已经顺利出院。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哈，这个关节炎在世界层面应该说它的发病都是非常的高的。当然了，这里面关于人群啊，关于年龄啊，它的这个范围都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的蓝听龙副主任医师也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中国的关节炎患者高达3亿人左右哈，这个真的是比例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会有一半 对 都会有这个关节炎的经历。 对对对， 嗯，或轻或重。那既然是发病率这么高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哈，您不妨也可以结合一下临床您的一些患者一些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通常大家伙是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的时候才到您这儿来就诊？因为我听说很多叔叔阿姨啊，这关节炎一忍忍了好多年。 对，这个症状是不同阶段它的症状不一样。 嗯， 但是咱们最简单的就是以上下楼梯，最早期的话有一些人开始下楼梯会有点轻微的感觉不适或者疼痛。 嗯， 如果这时候不管它再重的话，有些人上楼梯就开始出现关节的一个疼痛了。 哦， 严重， 那你有点举步维艰的感觉。 对，最严重的可能严重了以后走平路啊，你都可能已经关节就会很疼痛，严重的甚至会变形。 骨关节变形， 对，会肿胀 O 型腿，就我们说的罗圈腿。 哦， 啊， 对，就是在马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 然后那个腿型一看就明显觉得这个是后天可能疾病造成的，有可能是关节炎。 对 ，O 型腿是最常见的一个，晚期的骨关节病的一个表现。 哦，关节变形了， 而且他你看他走路是比较缓慢的， 嗯， 啊，行动也不要迟缓。 那是不是他们那种在行走的时候他那个关节其实是疼的呢？ 是像他只要是早晨或者你休息以后再起来活动他会疼得比较严重。而且他的活动度可能也蹲不下也站不直。 活动已经受限了。 对对对，而且你的 疼痛的感觉明显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法下地。 哎呦，有这种被轮椅推着来的吗？ 有，他有时候急性发作以后，比如说长期不管他，他觉得年龄大了嘛，关节疼腿疼很常见，有些是到走不动了 才来，但是其实那会儿已经晚了。 对，那时候已经关节就功能就没法进行了，只能进行一些关节置换手术。 哎呦，那是最严重的吧？ 对，如果他身体条件差的话，有些还没法耐受这种手术，对吧？ 那就只能忍着了。 对。 哎呦，所以说你看刚才呢，蓝主任其实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提醒，关节炎这个病高发，但是它也是由轻到重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对， 我们大家伙呢是可以有一些基本判断的哈。这个里面就不仅仅是老年听众了，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当你在爬楼梯，刚开始可能是下楼梯的时候， 对， 关节会有不适或者疼痛的感觉。 对对对。 再发展到您不管上楼梯还是下楼梯都会有这种不适症状，再严重您走平路，这个关节它可能都会不舒服或者是疼痛。 对， 到最后更严重的时候关节变形了，有可能您走路蹲起，就是腿部做一系列动作的时候都会受影响，做不了了。 对， 太可怕了 啊。而且这种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发展，现在年轻人有时候也比较多，年轻人的话他一般都是像有些超重的，体重很大，对，他的关节负担比较大，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一个运动损伤， 哦， 对吧？ 好多年轻人这类， 对，年轻人可能有些人长期做啊也不锻炼啊，心血来潮，哎呀我这要减肥，突然就加大运动量啊，这样有时候对关节的损伤是很大，对韧带呀半月板呀可能会造成一个损伤。 所以说年轻人咱们主要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做到运动损伤，因为运动损伤它可能是年轻人患上关节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种类。但是呢到了老年人的话，我们说有一种叫什么退行性改变。 对，退行吧，它实际上是关节老化一个衰老的过程。 这个不可逆了，对吗？ 对。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咱们就得爱护着点这个关节。哎，还有刚才我听着你跟我们很多同事在那聊天哈，这天这两天是挺凉的，尤其这一早一晚。 对。 然后呢我们也能看到外面有那种露脚踝的，穿着裤子挺短的那种，然后穿裙子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穿了一条长裤但是膝盖那儿露洞的。哎，这样的一种冷的刺激会导致关节炎吗？ 它不是它的直接原因。你比如着凉了，它本身不会说让你造成关节炎， 不会冻出关节炎。 对对对。但是的话因为关节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血液循环是相对差一点的。因为咱们的关节它不是血管直接对它进行营养的，它是通过血管渗出的一些营养液弥漫在关节里边来营养关节软骨啊，对吧？这些半月板附件之类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尤其老年人，他比如说这个着凉以后他本身的血管条件比较差，又有血管的硬化呀，血管狭窄，他一着凉他可能会加重放大这个不适的症状。 哦，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单纯的这个寒冷冻它是不会冻出关节炎。 对。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不舒服，这样的一个冷的刺激起码会诱发或加重你的症状。 对。 所以年轻的姑娘，有一些人其实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比如说患上关节炎了，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这个时候冷空气您还漂亮吗？穿着这个露腿裙子或者是露洞裤子的这种，有可能这两天你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这种不适我们说要是疼了大家肯定立刻就引起重视了。还有哪些除了疼之外的一些症状其实可能也是关节炎呢？ 像还有一些比如说关节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所以你首先得确定一下你是哪种的关节炎。比如说红，局部的红，一般是你有感染性的这种，所以你有时候像这种你得排除一下是不是感染性的关节炎。还有一部分它可能会肿，有些滑膜炎有积液以后会肿胀。滑膜增厚比较明显，里边有关节积液，它会肿得很厉害。还有一些是僵硬， 僵硬的话，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嗯， 就是比如说早晨起来，它应该关节是很僵硬，很僵硬，就感觉固定住了，对吧？ 卡住了，不好使。 对，它得稍微活动活动，慢慢热身以后，它会关节疼痛啊，不适感会减轻。 这个是在早上我们说刚一起来那个时候吗？ 对，早晨或者他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坐的时间长了， 啊， 突然一站起来，他也是 突然动作发生改变的时候， 对对对， 他就有点觉得僵不好用的那种。 这种情况他一般轻轻稍微活动活动，慢慢慢慢热身活动了，这个症状反而轻了。 哦， 但是如果他要活动过量了， 嗯， 他的症状又可能 重了。 对。 好嘞，所以您看，红啊、肿啊、僵硬啊、 疼 啊， 对， 疼痛这是最常见的了哈。 对对对， 那这些它有可能都是关节炎的症状，就是不同原因导致的关节炎，它有可能症状就不一样哈。 对， 有的可能是占一种，有的可能好几种全都有了。 对，那还有一些可能更少见，比如说神经营养不良性的， 哦， 有些类风湿免疫性的关节炎， 嗯， 不同的关节炎咱们都得区分的对待， 治疗方法不一样。 对， 好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说都叫关节炎，但是导致关节炎的原因不同，您的治疗方案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说关节出现了不适哈，刚才我们是有一些自判的标准吧，算是红啊、肿啊、痛啊、僵硬啊、不好使啊哈，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咱最好其实可以先到骨科去判定一下，我这是不是关节炎了，也可以问问医生我这个严重不严重，最近需要注意点什么哈。 嗯， 如果已经患上关节炎了，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是不是就特别提醒您得注意点保暖呀？ 对，保暖的话它能明显的改善你的一个症状。 嗯， 所以大多数的关节炎患者，他如果说一般都是天气暖和了，夏天你看关节病的人去医院就诊的就相对少一些。 哦， 你一到进入天气改变一下，突然天气降温了， 嗯， 转凉了，去医院看关节疼痛的病人就会增多。 这段时间您挺忙的吧？是不是啊？ 对。 哎呦，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得留神了。而且其实这个节目呢，关节炎日嘛，我们也是特别提醒，不管年轻还是年老，一旦关节出现不适，咱们真的别挺着，没必要，还是得尽早到医院去治疗，来就诊的。嗯，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节炎早防早诊早治疗，抓紧时间，您可以把您的相关提问通过微信留言我爱问医生这个微信公号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65150822 65150833。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上半段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答，关节炎发病率很高，那么在患者当中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出的精美礼物。我们来看一下热线上一位张女士发来的问题哈，70岁了，他是腰椎退行性改变，骨质疏松，还有这个腰椎侧弯，蹲完马桶走路的时候感觉不吃劲儿，医院开药，这个叫利豆藤酸钠片哈，治疗和预防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症，然后他挺担心的，就是有什么副作用，还不太敢吃，您给他点指导吧，70岁了。 70岁绝经以后，这个骨质疏松还是很常见的一个，就是他如果说长期的骨质疏松慢性炎症会造成一个脊柱小关节的蜕变严重的骨质疏松甚至会造成一个椎体的压缩骨折， 嗯， 对吧？进行抗骨质疏松的话，一个是咱们说的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对吧？ 嗯， 适当的见见阳光，提高一些钙的吸收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些是激素类的，像硅胰降钙素这种，减少钙质的一个丢失，一个增加吸收，一个减少丢失。 嗯。 对吧？像服用在医生的正规指导下，一般是可以服用的，而且这种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健康加油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蓝听龙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关节炎早防早诊早治疗。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愿望不敢对你讲。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蓝听龙副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关节炎早防早诊早治疗。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是说关节炎很高发，那么男性患者多还是女性患者多呢？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下蓝主任了，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女性的患病率比较高。 嗯，这个是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吗？ 对，因为尤其是年龄大的， 嗯， 更容易是女性的患病率高。 好嘞，那他看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和女性绝经期之后哈，激素水平的下降有关系哈。 对， 所以女性朋友还真得爱护点自己。好，我们要恭喜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我们的微信网友双双，恭喜您获奖啦。他答女性多还和女性绝经之后激素水平下降有关系呢，回答非常准确。那恭喜双双获得节目组为您送出的精美礼物，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接下来没有获奖的听众呢，也不要着急哈，我来看看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为您准备的互动问题的题目是，请听题。下半段题目，平跟鞋是不是最有利于膝关节健康的呢？穿平跟鞋，因为我们知道好多女性这个关节炎关节不好呀，也和长期穿高跟鞋有关哈。 对， 所以那是不是平跟鞋就最有利于关节呢，膝关节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出的精美礼物一份，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当然啦，其他关于这个关节炎关节健康有关的内容，您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您把问题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也是可以的。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哈听友的一些问题。这个桂敏问了，他说他属于很爱运动的那种人，就想问问在运动的时候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呢？ 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一些热身， 嗯， 尽量做一些韧带的拉伸，省得你突然之间剧烈运动的时候，容易造成一个韧带的损伤。 就比如说我是要去公园跑步的， 对 啊，那么在跑步之前我可以先怎么热热身？ 跑步之前你一般先是做3到5分钟的一个肌肉的肌腱的一个拉伸动作， 哦， 对吧？压压腿呀， 嗯， 对吧？让韧带就慢慢放松兴奋起来， 就是告诉他 对 准备好了， 对对， 我们要跑步了。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运动是一个循序渐进， 嗯， 增加强度啊，你不要一开始就一个猛的冲刺， 哦， 对吧？你开始先慢跑， 嗯， 对吧？等热身一般5分钟开始微微出汗了，说明你的身体已经调整好了， 嗯， 你可以增加一些运动的强度， 提提速。 对对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比如刚开始像您说的热身的一些动作哈，我们也不太会做，那我们就先走着。 可以 通过走，然后呢走的速度逐渐提升下来。 对， 对， 这样一来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个算是热身运动的一个效果呢？ 也能起到一定的热身效果。 嗯，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本身关节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呼吸，带一些呼吸， 哦， 对吧，来加强一些它的稳定性， 保护它一下。 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是很健康的膝关节， 嗯， 那么就记得任何运动之前一定要先做热身。 对， 要不然您突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很有可能让它伤到。 对 对，包括可能是不是运动完了之后咱也得按摩按摩放松放松它。 运动完了的话，你也不要马上就停下来， 嗯， 往那儿一坐， 你得让他血循环慢慢的，心肺功能慢慢的一个恢复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嗯， 对吧？你突然停下来的话，实际上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关节都不太好。嗯、 就是运动这件事儿，骤起和骤停可能对身体都不好。 对 啊，包括您刚开始可以先走走走走走，然后跑动起来，跑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变成溜达溜达哈。 对 对, 对。 哎，然后呢，我们再就是坐下来休息啊等等。如果已经有一定的这种不适症状了，其实我们说像关节炎发作期，那个时候疼不适。然后网上还有一些说法呢，这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有的人是越疼越动。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就是你如果它疼痛剧烈的时候，疼痛是你身体对你一个警告，对吧？就是告诉你这出问题了， 嗯， 对吧？你如果你不管它，不忽略它的警告，实际上它会造成损伤的加重 啊。 对吧？ 嗯， 因为疼痛是最直接的告诉你我受伤了， 就是其实是一个报警信号。 对， 可能很多人他就是不听。 对， 这种盲目的有点自残型的哈，这种运动是不合适的。 对 啊、嗯，什么时候比如说这段时间走路都疼，肯定咱就别运动了。 对， 完全就是说这个膝关节没有不适症状之后咱再动，是这样吗？ 对，这样是合理的。 嗯， 他有疼痛说明他处于一个炎症期或者一个损伤期，对吧？ 嗯， 你等他这个阶段，让他机体慢慢修复， 嗯， 或者配合一定的治疗，让他修复以后，你再开始锻炼，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 好的，千万不要说越痛越动，那样只会越动越痛。 对， 对，身体的恢复没有帮助。 因为我碰见过患者，就是常见足跟痛， 啊，脚跟疼。 对，一开始可能他是。走路活动的时候有点疼，就是可能现在不是跳广场舞的多吗？ 是， 对吧？ 嗯， 他可能是平时不锻炼，突然跟着跳广场舞，脚后跟疼了，他也不当回事儿，对吧？一开始我是建议他，我说你先停下来， 嗯， 但是他忽略了，他不管，他觉得我应该疼痛，甚至有些人听那个土方用擀面杖去擀， 哎呀， 啊， 越擀越疼 了，然后就是疼痛逐渐加重，到最后是睡觉的时候他都疼得睡不着了，啊，这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你是没有按照医嘱，你没有让他得到休息，因为足跟的话，他经常我们跟骨下边。啊，骨刺不是直接造成他疼痛原因。 嗯， 好多人说我这长骨刺，其实长骨刺很多，他都不疼。脚后跟的话，它实际上有滑囊，是有一个类似于气垫的一样东西， 哦、 就是人体结构，它也是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垫。 就是我们自备气垫是吗？ 对对对， 脚底下， 它脚底下它发炎了或者损伤了，它会出现疼痛症状。 哦， 对，它得让它修复。对吧？ 是这样 啊、早期的话，其实你修复啊，或者有些热敷啊，或者外抹药物，它能促进它循环，它就会 就好了， 炎症消失了。 嗯 嗯， 但是 如果你不管它，你甚至用一些暴力的、不合理的治疗，像擀面杖去擀啊，觉得我把骨刺给揉了， 怎么可能擀平呢？ 实际上它反而疼痛会加重。这时候，就那患者，我就给他。打了三次的封闭以后，再配合休息治疗以后，哎，疼痛才慢慢恢复正常。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开始我们说出现脚后跟疼了哈， 对， 您就听医生的话，这两天广场舞咱就去看看人家蹦的也行哈， 对， 您就真的不要再上去跟着玩命的这顿跳，完了再加上适度的我们可以热敷热敷啊，然后那个用一定的止疼的这个药消了他那个炎症， 嗯， 可能就好了。 对， 但您偏不平，最后我们说只能三针封闭，那得是多严重的疼我们才说才能这样的上手段了哈。得不偿失啊，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田工发来的问题，他说他妈妈正在听咱们的广播呢，想让着帮问一下，关节炎打针能不能打好，是那种往膝关节打的那种。 膝关节往里边注射，现在经常打的是玻璃酸钠啊，它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润滑作用。 嗯， 有些人像特别急性期，有些人还会打点激素，对吧？现在老百姓一说激素，有点谈激素色变。 嗯， 像是激素作为一种药物，在有一定时期它介入的话，它是能明显缓解它的炎症的， 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频繁使用的一个治疗手段。 哦，所以说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说能不能打是不是还得看他的具体情况。 对，早期的话有些是注射的话，它会起到一个营养软骨啊润滑作用，还是能起到挺好的效果。但是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啊，严格消毒，不然你如果把外带的细菌带到关节腔里边， 那更有炎症了， 化脓以后反而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地方治疗这个方法是好的， 方法没问题， 对，一定是要正规的地方去。 对，方法没问题，但是首先一方面如果用的话它得是对症的， 对， 您的情况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二就是您得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给您来操作， 对， 这个操作也是很需要讲究的哈。好的，我们来看看美妈的提问。她58岁了，膝关节总是怕凉，走路站着不疼，只有坐矮的凳子的那个时候她就会疼了，她每天晨练要走6公里呢，想问问这样对膝盖有没有损伤，日常应该怎么保护，是要减少运动来减少损伤吗？ 这个每个人他不太一样，他的运动量。但是的话，你的6公里，你如果每天6公里，有些人得跟你以前比，对吧？你原来平时运动活动量就有一定的量的话，你觉得我原来每天10公里，我减到6公里，它没问题。但你以前活动量很少，你突然加到6公里，你肯定是没法接受的。然后的话，他坐矮凳也坐不下去，说明他关节活动已经开始受限了。 哟，这个 对吧？ 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一级一级的，这稍微有点严重了，是吗？ 对。然后你受限的话，有一部分是后边的，比如半月板的后方的半月板损伤了，他可能下蹲会疼痛，会受限。 我怎么知道我这半月板损没损伤呀？ 半月板它是通过一些体格检查能发现一些，如果要详细的话，可能是核磁共振检查能看见具体的半月板的损伤情况。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里边有游离体， 我们说像骨头渣似的。 对，里边其实好多跟小米粒 啊， 很光滑，小米粒有些大的甚至有花生豆这么大。就是如果说里边有游离体的话，还是建议应该取出来，因为它这个东西在关节中间它是会磨损你的关节的。 好的地方也被它磨坏了。 对对对，甚至有些人活动突然卡在那儿。 就是被这个东西。 对，你卡在那儿的话就会疼痛很剧烈，一点都不敢动了。这就是我们有些人经常卡住了不能动了，疼得厉害。可能游离体卡在那个韧带那儿了，或者如果有些人慢慢游离体又旋出去了，它又能活动了。但是总的来说游离体在里边， 它还在里头。 对，它还是会加速你的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 就是我以前是看图片，就看它那个关节软骨哈，那样一层到了一定的年龄越来越薄了，甚至有的人把那个好像就磨没了一样。 像一般的话，以咱们膝盖的话，内侧平台磨损会比较常见。就容易出现 O 型腿，对吧？罗圈腿。 对，里面薄。 它这个严重的话，你都能看见它的软骨面已经磨损掉了，对吧？ 那就骨头硬骨头撞硬骨头了。 甚至有一些骨头都磨平了。 哎呀，你看想象。 有些可能严重的话会把那个我们说的交叉韧带，有些交叉韧带都能磨损掉。 太可怕了。 对，所以说就是一定早期诊断，因为你如果早期通过一些药物它能营养你的软骨，或者 减缓 它 的 一个发展。 对对对，所以像美妈这样的情况，她现在是坐矮凳疼，是不是有必要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半月板的问题呢？ 对，你如果说通过检查，你不管你现在需不需要手术，你对自己的关节做一个合理的评估，对吧？ 对， 你根据你自己状况，你来制定你自己的 运动的 对 强度方案。 对对对。 好，我们建议美妈昨天就获奖了，恭喜哈。那么今天咱们听了这个节目呢，也是它毕竟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坐矮凳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咱们还去检查一下，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来，医生也会指导您今后可能怎么样的一些动作呀，或者什么强度的一个运动，咱尽量避免着点哈。 对， 也算是预防，防止它加重。 对， 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 好，我们再来看看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问题。热线听众应女士打来电话咨询的，有这个84岁了，她是属于脊柱侧弯5-6年，天气一凉呢就会疼，已经不能走路，去医院看过，医生只是给开了一些这个膏药之类的药，她想问问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就治不好了呢？ 84了，你得，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检查， 嗯， 对吧？你脊柱侧弯，侧弯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长期就关节蜕变啊，肩膀是一个整体综合的造成的一个老年性的特发性的一个侧弯。像这种情况，大部分人他可能只是一个有腰背疼，如果他走不动了，你有没有神经症状，对吧？他是不是压迫神经造成你行走都困难？走路腿无力，这是要分开对待的， 就是说找到他不能走路的这个原因， 对， 到底是骨头的原因可能还是压迫了神经的问题， 对，他是因为腿脚不灵活关节炎造成他行走不便呢，还是你的脊柱侧弯侧凸里边椎管狭窄已经出现压神经了， 压神经了， 对、 啊、所以得分清楚这个情况，我们说才能够 对 看看有没有的治， 对对 对，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肯定有，如果说他疼的话是不是一定有那种帮他解决疼痛的办法呢？ 对，但是你得看他症状，如果说单纯的一个疼痛，我们说的是你疼痛比较轻，一般评分你在3分、4分、3分以下的话，这是可以不用什么特殊介入，你可以贴点膏药，吃点止疼药，不用特殊治疗。如果你每天的疼痛都是在4分以上啊，6-7分、 嗯、 对，对你的生活质量已经很大了、 嗯、 那咱们就得 还是得积极治疗的， 对，积极治疗了。 好嘞，我们提醒一下应女士哈，最好如果这个情况你想他已经影响到走路了，对，如果说这，我觉得这个影响已经很大了哈， 对， 还是应该积极的咱们治疗一下的。再来看看王先生电话咨询，60岁，他坐久了站起来呢就是这个膝盖伸直会很疼，是这个站姿不良影响的吗？有什么样的防护措施没有？就坐久站起来膝盖伸直会很疼。 我不知道他是平时能伸直吗？像这种我就是刚才说的， 嗯， 他就是有一个关节僵硬的症状，比如坐久了突然变换姿势了，他就觉得关节不舒服， 嗯， 而且他伸直可能就不能完全伸直，这就是活动受限了，有可能， 嗯， 对吧？有一部分就是你关节炎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有没有游离体卡顿，对不对？ 嗯， 所以你得找到原因，对对对。 王先生，咱真的骨科就诊一下，我觉得这个年纪哈，很多问题应该还算好解决哈。 对，因为 不要再拖了。 60岁的话，他就是，出到骨关节一个发病率高的年龄了，对吧？ 嗯， 也基本上就将近一半的人就是 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对， 但是呢，就是别忍着，也千万别觉得，我觉得那是一个误区，就觉得人老了腿脚自然就不好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对， 虽然它有一些这个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纪增长的一些问题，但是相当多其实是疾病，您别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治疗。 对， 嗯，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下半段的正确答案吧。这个平跟鞋是不是就有利于膝关节了呢？ 实际上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自穿的运动鞋你就可以看出，实际上你的脚后跟一定是比前掌是高2公分左右的。 哦， 对吧， 彻底平的那个其实不好。 对，如果它稍微高一点，它可以让你的足的应力啊比较均衡的分布。 嗯， 对吧， 对。 太平的话实际上你是它那个重量在你的脚分布不均匀，容易造成损伤。 好的。那么正确答案就是不是，后跟的高度呢可以高出前脚掌2厘米左右。 对， 这种鞋，咱甭管是运动鞋也好哈，还是带点这种小坡跟的鞋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要恭喜的是这个叫张美意啊，张美春，我们的微信网友第一个发来了正确答案。那么恭喜您，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有机会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蓝主任的做客，谢谢您，